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在大大小小的出租房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房东与房客，那么在陌生的环境里，房东与房客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高中时候为自己找房子接触了形形色色房东的故事。 调酒师，你租过房子吗？ 因为我家就在这里，所以没租过房子。话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那你一定不知道想找个好房子好房东有多难。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曾经的合租经历不是很愉快？ 有点吧，不过那时候是我高中的事儿了，要不我给你讲讲。 好呀。不过你高中就开始租房子了？ 嗯， 这倒挺少见的。 我高中呢是在外地的一个城市上的，因为我老家在农村，所以在城里读书都是住集体宿舍。不过高二刚开学的时候，我的舍友们都陆续搬出去住了，三个床铺就空了俩，所以最后宿舍只剩我一个人了。 那他们为什么都要搬出去住呢？是因为宿舍条件不是很好？ 啊，是这样的，像我们那种重点高中啊，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正是要劲儿的时候，很多家长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在学校附近租个小房子，陪着自己家里的孩子读书。说白了呢，就是陪读和监督。我舍友他们就是这样的。你也知道嘛，高中大家基本还是走读的多，到了高二这就更不剩几个人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简直就是现在的空巢老人，天天就只能望着空床铺啃食寂寞。那段时间因为羡慕其他舍友可以搬出去住，又有人管饭又有人管洗衣服，再加上宿舍就我一个人，学习压力又大呀，哎呀，反正就是好多情绪都凑一块了，我就受不了了。于是呢，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也要搬出去住。 那你和你父母说过这事儿吗？ 我说了呀，但他们没法过来陪我，毕竟他们不能连着一两年不工作，而且那时候我爷爷奶奶的年纪也大了，也不可能让他们过来照顾我。反正呢，就是和家里沟通了好几次，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来，我就干脆自己出来找房东了。 你等等，你高中， 嗯， 然后你要出来住，你自个儿出去找房东， 对呀， 你就不怕当时被别人骗呀？ 其实也怕被骗了，不过呢，我也是提前做了功课。我从住在外边租房的同学那儿都打听好了行情，基本上心里也大概明白多少钱。而且我们学校外边其实有很多提供食宿的广告，这些当地的房主啊就在自个儿家里招揽学生吃住来赚钱。像我们班那些住在外边的同学，大概有一半都是这么在房东家吃住的。我呢就从墙上贴的那些广告里挑出了那种标语写的清楚的专门找女生合租的，打电话过去要求看房子。 从 墙上贴的广告上找信息，这个靠谱吗？ 嗯，怎么说，应该说我运气还不赖吧。第一家的房东呢还算好说话，那个女房东大概30多岁左右，烫了一头栗子烫。那天她穿了一件黑风衣在小区门口等着我。哎，我跟你说，我当时心里其实可慌了，因为搬出来这事儿吧也算是我跟家里赌气，我自己心里也没谱。但都走到这步了，我也不想被打脸呢，愣是装出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我跟房东说我的要求，然后他就带我进了电梯。他家在7层，当时的天呢还有点黑，他家客厅开着蓝色的吊灯，有点暗，感觉是刚吃完饭。电视机前呢还坐着一个老阿姨在那看节目。怎么说呢，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吧，就是好像闯进了别人家里，特别不自在。然后房东就带我去看房间，他家的房间其实都挺小的，钢丝床呢也就比学校的床大那么一点点，床边有个书柜，靠墙是个小衣柜，哦，还有两面很窄的落地窗，窗户外面就是马路。 听你这么一描述，这个房间不大吧？好像还不如你宿舍大呢。 我也觉得这间房子特别小，然后就让房东带我去看看其他的房子。我记得应该就是同一楼层的对门，不过我对比了一下，发现剩下的房间比之前的还要小。我觉得房东当时也看出了我对房子不满意，就安慰我说没事啊，有话可以直说，让我把他当成姐姐就行。我俩说着话的功夫呢，从屋里头蹦出了个2-3岁的小孩，非要房东他抱着。我正好趁着这个空档又回去瞅了一眼已经有人住的房间，环境呢确实都差不多，心里也算平衡了点。然后房东又过来跟我接着介绍说，这两户房子都是他的，做饭啊洗衣服啊他全都管，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妈妈也住在这儿，大家都是一块儿吃饭，叫我呢放心下来。我被他这么一劝啊，也不想拖时间了，干脆就跟他谈好了价格，1个月1200，包3餐和洗衣服，这就把房子定下来了。 不过你刚刚看房，这做的决定也做得太快了点吧，就不打算再看看其他家的了？ 所以搬进来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了。 啊？ 那天晚上房东陪着我回宿舍搬了一部分行李过来，当晚我在新房睡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我也终于算搬出来住了，再也不用担心吃饭啊打水这些杂事儿了，还正美呢。结果呢就被窗外的噪音给吵醒了。 外面声音很大？ 特别大，因为这房子吧对着马路，玻璃的隔音效果也不好，就连窗户关紧了都能有风渗进来。这些呢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其实我这间屋子大部分面积都是阳台，所以马路上的噪音才会这么大。哎，那一晚上我根本没睡好，结果好不容易睡着了，一大早又被外面给吵醒了。 你看看，就是没好好挑做决定吧，现在后悔了。 哎呀，你别说我了，我这不是没经验吗？而且早上一醒来我就赶紧行动了呀，趁着洗漱的空档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房子的户型。它当时应该是有5间房，一个面积最大的主卧是房东一家住，还有3间和我一样的房子，外加一个特别小的隔间，厨房呢在隔壁。哎呀，不得不给房东点个赞呢，他真的是合理的利用了每一寸空间。但这些呢给我的感觉太压抑了，所以当时我就一个念头，这地儿我不住了 啊。这刚租完房说不住就能不住了？ 我就拿着手机下楼去贴广告的那地儿又转了一圈，重新打了几家电话约着看房子。我先去了另一个小区，房东也是一个妈妈，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陪他儿子在这边陪读。他租下了一整套套房，还有一个房间空着没人住。 哎，那这个房子怎么样？ 我进去之后呢发现门口有好几双乱摆的男生的鞋子，然后路过其中一间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个男生正在玩电脑游戏，听房东说呢那是他儿子，和他住一间房，还有一间呢租给了他儿子的同学。我看剩下的那间空房也是挨着马路的，虽然比我之前住的那间吧要更大更亮堂些， 但我还是担心会太吵。而且有一个细节，看房的时候房东喊他儿子来见我，可是那个男生只顾着打游戏，连头都没给我回一下。 要说这孩子也够没礼貌的。 谁说不是呢，关键是他打游戏的声音吧还特别大，房东可能也觉得不合适，就查开了这个话题，给我呀介绍了他们家，告诉我说他儿子现在上高一，又给我看了他出国旅游的照片，还说他打算和老公买下这间房子。他们家呢也不差这点租房钱，主要呢就是来陪读。 他和你介绍他们家的这个情况什么意思啊？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明白呀，而且他开的价呢也很高，我想呢就算了。结果他送我出门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姑娘你要记得哦，找房东一定不能找穷的。我当时还在想呢，他要是不穷干嘛还要靠带学生过日子呢？ 可能这个房东啊过去的生活真的很优越，但是现在过得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他现在还是很要面子。其实我想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后来呢，找到合适的房子了吗？ 从那出来呢我又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要么房间太小，要么是采光不好。其中去的一家呢，门口就隔了一个几平米的小空间，里边有一个女生开着灯在写作业，男主人就在旁边客厅里抽烟看电视，女主人态度也不好，还把嘴一撇跟我说，你想便宜一点的话600就可以和他住一样的了。反正我不想住在这儿。不过最后呢好歹我还算找着了一家满意的。 哦，是一家什么样的房子啊？ 其实呢带我去看房子的那个人呢不是房东本人，是一个类似中介的人。这个房子在4楼，没有电梯，他家正好有个主卧还空着。我看这个房间很大，又是朝南的，很安静，还有空调，房东也给家里收拾得挺干净的，东西也很少，只租了一个学生在次卧，一个月1700，就是不含早饭。 哎，这个房子听起来还不错。 是啊，这回的房子我还挺满意的。那个新房东也是女的，高高瘦瘦的，看起来也就30多岁的样子，打扮的呢也挺朴素的，看着也挺好相处。他跟我去了第一家搬东西。 那你这么快就搬了，第一家房东对你没有意见啊？ 其实那房东挺好的，他只看着我这么快就找到了新房子也挺意外，对我也很客气，说没关系，要是以后有同学想找房东也可以带他们来这儿看看。 一看这个房东就会做生意。 是啊，这下弄得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回房里收拾好东西，正和新房东往外拖呢，之前的房东正好带着一个新学生进来介绍这间房。我呢想了想，拿出了100块钱给他，想当做我昨晚的房费。开始的时候呢他也不要这钱，哎呀，来回推搡了几次他才收下。忙完了这些呢，我也算是松口气了，终于可以搬进新房子了。 这下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其实刚搬进新房的头一个礼拜，我还是觉得住在别人家有点别扭，不过之后呢慢慢熟悉就好了。住在那儿的另一个女生叫黄曼，和我同年级，在理科重点班。我第一次见到她，她都对我特别热情。而我那个小房间呢也没有对着马路，而是对着对面小区里边，天好的时候还有大片的阳光照进来，特别舒服。 哎呀，看来房子不错呀，你总算是可以安心的学习了吧。 有了房东照顾虽然会方便不少，但终究呢还是住在别人家，难免呢会有些磕磕绊绊的。就比如说吃饭这事儿吧，家里只有我们三个女的吃饭，房东呢一般只炒3盘菜，他家的碗和盘子都比较小，如果我哪天想多吃一点，电饭锅就是空的。黄曼也是。再比如上厕所的时候，房东总是提醒我们用放在一旁的洗菜水冲厕所。洗澡的时候呢也是，热水器烧久了他也会跟我们说要快点洗。一开始吧我觉得是房东节约，但是相处久了我终于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了。 为什么呀？ 我们在饭桌上经常一起聊家常，说是一块聊，更多还是听他讲。他老说他爸妈对姐姐们有多偏心，他婆婆不把女儿给他带，反正呢就是诸如此类的家庭摩擦。嘿，你都不知道，他虽然30多岁了，但还是特别没主意， 因为明天要不要打牌这种事儿他也能犯愁，经常皱着眉头让我们给他拿主意。 这个你们能给出什么主意啊？ 你可别小看人呢，当时他女儿是给他婆婆带的，可他婆婆就知道打麻将，孙女儿上幼儿园什么的都不管，还是我们劝他老一辈的教育方法和年轻父母代沟太大了，最后他才下定决心把女儿接回来的。不过他女儿和他因为接触太少了不亲，进门就哭着闹着要回去。后来呀，我们还知道了他这房子是他自己中专毕业后靠着工作一点一点攒钱买的，还有一部分钱是他朝舅舅借的，他老公呢就是一分钱也没给。房东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有点生气，说他老公讨厌死了，以后也不给他住。我们也确实没见过他跟他老公联系，家里也没有任何男人的东西。 这么说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是特别好。 反正比起那些靠老公养自己天天泡在麻将馆里的女人，我这个房东的生活水平确实差了很多，再加上他把孩子又接到了这边上幼儿园，开销就更大了，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们的伙食也跟着大打折扣。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要找有钱的房东了。 不过在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和家庭啊。哎，话说你就一直住在那儿到高考结束？ 并没有，再后来呢房东觉得只租两个学生收入太低，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和别人合租，我们说不愿意。之后呢他又看到楼下的住户把整个房子租给过来陪读的家长，一年能有一两万的收入，就也想这么干，自己回娘家住。那时候也都高二的期末了，黄曼的爸爸也停职过来陪他读书，我看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也别租了，索性搬回了学校宿舍。 你之前不是说过想有人管吃饭管洗衣服吗？ 哎，折腾久了我也算明白了，这找房东啊不光是提供食宿这几个字儿可以简单概括的。我当时呢也马上就高三了，也没时间再去适应一个新房东，正好当时有个同学说他的宿舍只剩他一个人了，哎，正好我就搬回学校和他一起住了。早知道呢我也不这么折腾自己了，真是又耽误时间又费神还浪费钱。 看起来这转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你稍等啊，我知道该为你调一杯什么样的酒了。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加拿大 Bisky 香瓜利口酒、青苹果利口酒和酸橙饮料糖浆调和而成的，名字叫做旋转。 旋转？因为这个杯子的握柄是弯弯的吗？说起来这个杯子其实还挺特别的呢。 酒杯啊确实是配合酒而挑选的，而这杯酒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调制它的方法是用勺子从上到下旋转调和而成的。 哦，那你送我这杯酒的意思是？ 你的故事啊，起点是宿舍，终点呢是回归宿舍，就像是绕了一个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目睹了成年人生活的不易，所以说这一圈绕的呀，也并不算没什么意义。不过呢，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当年的你一点社会阅历也没有，贸然出去租房会不会受骗甚至出危险？所以我也希望这一大圈带给你的经验教训也包括凡事呢要三思而后行。你现在依然是个学生，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不要太冒进，毕竟啊转得太快也是会头晕的。 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和我的女房东们》，作者年朝时，改编制作陈寒、刘一诺，演播 Miss 毛、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